21:0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九月最后一个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带来的第一首开工歌曲，喜庆不喜庆，高兴不高兴， 高兴， 哎，这首歌叫做 Marvin Gaye，Marvin Gaye 来自查理普什。 对，充分表达了大家即将要迎来7天假期的喜悦心情。 是的， 对，也充分体会了大家知道这个晚上是多么的弥足珍贵，因为在此之前大家也是一直哈都很忙碌。 对、 啊、从中秋节之后就一直可能赶很多工作呀，这一刻终于有了空闲的时间。包括今天晚上听节目，我相信哈参与的人数也会很多很多很多的。 那我们来看一看咱们家的聊天室现在是多少人。 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啊，在九月的任何一个晚上哈，可能我们都没有这个大声的呼喊啊，大家一定要登场。而今天呢，我觉得既然是最后一个晚上了哈，九月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也想看一下数据，到底会有多少人在聊天室当中。请所有进入聊天室的朋友都可以打吱啊，就我们当年的暗号， 吱、 啊、吱一声的吱啊。 好， 对，我们就知道男左女右的你在这里。今天晚上呢，我和叶谦啊，星期四的晚上曾经和大家说过，聊吃啊，我们就谈谈跟吃有关的话题。 哎，刚起一首歌，头一看跟吃没什么关系，又给拉下去。 不是，我放错了 我就调错了，然后我要把这首歌带出来的。 我幻想过我们牵了手不再分，从黎明到黄昏，爱有落日见证，却到一半旅程中途乱了身份，从熟悉到陌生，恋人成路人。我幻想过我们有结果的可能，那就藏好的真话一句，别再等，早熟悉到余温，又逐渐寂寞 晚上我带来的开工歌曲啊，它的名字叫《幻想》啊。 哎，短小精悍哈。 幻想着那么那么多的你啊，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昨天晚上因为是我一个人陪伴大家嘛哈，所以整个的风格就比较偏 幻想、 啊、安静 啊、 温柔啊。这个和大家呢细数一下整个九月，我和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嗯，吃啊。 不，昨天晚上 啊，不是啊。 对，我想引出哈，昨天晚上我们的话题就是整个一个九月啊，听下来以后，你印象最深的一首歌呀，或者是一个文章啊，或者一个笑话呀，或者是某个片段呢？ 嗯。 结果我发现哈，大家都听了个寂寞啊。 对，没人给你回。 就是、不可能没有那么多一定要记住些什么 啊、 哦？就或者说我们说的没有那么精彩。 是 没有给人家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哦，我也觉得有 的时候就等于九月我们做了个寂寞、啊、 嗯，是啊，其实 不是有很多朋友啊，就是像你这样容易记住每一个瞬间的。有很多朋友因为他生活节奏比较快，他不会说那么的就是留意生活的点点滴滴了。 对，甚至还有一些朋友每天他需要记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对吧？ 嗯， 记完张三记李四啊，李四完王二麻子的事情他也得记啊。 对， 你说一个跟自己都八竿子打不上的节目还得让我帮他记，不可能，做不到啊！ 是， 所以这个我们也不强求哈。 不但臣妾做不到，谁都做不到。 那我就想了，如果说今儿晚上聊一道菜哈，或者说真的累了一个月了，叶谦你也一样哈，整个九月我知道你也经历了一些事情， 是， 哎，很疲劳。那如果此刻我说，哎，叶谦，我请你大吃一顿，你放心，我不去，我出资，你最想大吃一顿什么？ 嘿嘿嘿，我还不能饶了你。 啊、对，你就讲啊，就是只要你此刻最想吃的，管他能不能吃上啊，就是你特别想大吃一顿，觉得好好的奖励一下自己。这个话题呢，也是我们在聊天室当中哈、和大家分享的，因为其实今天你所想的，也许在明天、后天。接下来的七天假期当中就很有可能实现了。 嗯，是啊， 对吧？所以我们常常说春节和国庆的假期真的是老天给我们的礼物啊，让我们一下子一周的时间啊都不用想工作的事情，都不用见你的同事啊， 是， 你就好好的在你的世界当中安安心心的快快乐乐的过几天。 嗯 啊， 对， 你看叶谦多难以启齿啊，他都不知道吃什么了。 我刚才脑子里忽然过那个、每个这个季节 过油肉， 每个这就我过什么油肉啊，每这季节我脑子里忽然都过的是蟹票大闸蟹，后来我想、这个也太俗了，起手就不高、对吧？ 不， 然后我 早年间你确实把这个事情一直点拨我的、 是是是是， 后来我还是给你了，对不对？ 我也有了，现在我给你吧。 Fancy things in life, shawty, would it be alright? Come and show me that you don't. Now tell me, would you really ride for me? Baby, tell me, would you die for me? Would you spend your whole life with me? Would you be there to always hold me down? Tell me, would you really cry for me? Baby, don't lie to me. If I didn't have anything, I wanna know, would you stick around?All I want is somebody real who don't need much. My girl, I know that I can trust to be here when money low. If I did not have nothing else to give but love, would that even be enough? Girl, me need fi know. Now tell me, would you really ride for me? Baby, tell me, would you die for me?Would you spend your whole life with me? Would you be there to always hold me down? Tell me, would you really cry for me? Baby, don't lie to me. If I didn't have anything, I wanna know, would you stick around? If I got locked away and we lost it all today.Tell me, would you call me if you knew I wasn't ballin'? Cause I need that girl who's always by my side. Tell me, do you need me? Tell me, do you love me? Yeah. Or is you just tryna play me? Cause I need that girl to hold me down for life. If I got locked away and we lost it all today, tell me honestly, would you still love me?I showed you my flaws. If I couldn't be strong, tell me honestly, would you still love me the same? If I got locked away and we lost it all today, tell me honestly, would you still love me the 好的，这首歌依然带着马上就要过节之前的喜气洋洋哈。 那可不是，必须把这些歌曲都给你们放出来，这叫 Lock It Away。 对，明天呢就是国庆节了，大家将迎来这个七天的假期。 对， 特别预告一下哈，在这个假期期间男左女右的安排，明天10月1号星期五晚上我们是照例直播， 照例直播， 没 对，没毛病。有没有默默？ 没有。 没有默默啊， 默默 没毛病。 默默去休假了啊，他确实也更加辛苦哈，所以明天晚上呢，将是我一个人陪伴大家，点歌，共同庆祝国庆节，好吧？ 好。 然后星期二不，二号、三号呢，就是周六、周日，本身就没有男左女右，然后到了4、5、6。也就是下周的1、2、3我们是录播的 啊。 哎，从7号开始，就是下周四开始，我们又继续的直播。 哎，也就是下周四我会出现在这里。 是的，10月7号，在此之前你不要来啊。 哎，好嘞。 啊，对，今天晚上就是我们在9月的应该是收官了。 嗯， 啊， 是。 话说今天呢，除了是9月之外，它也是第3季的最后一天了。 是啊，是这么算的哈。 想想2021年的第4季即将开始了。 哎，这就是最后一季度啊， 很快很快哈。 对，今年的最后一季度了。 嗯，哎呀，我们是有太多的理由可以在这个七天当中哈，好好的大吃一顿。当然你可能说不止一顿啊，今天晚上我只问你一顿啊。 对， 叶谦也希望你给出答案哈。 哎， 来看看大家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确实都是饕餮啊， 嗯， 也都是吃货啊，有能3道杠以上可以发图片的都已经晒出了自己的图片啊，还有呢，有这个随遇而安的男子1021啊，这是咱们节目的，应该说是真的有点像荣誉听众了哈。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确确实实不管多忙，每个晚上基本上都会出现，而且他的太太也是我们节目的听友。他此刻在干什么呢？他呀在等媳妇儿下班呢。 啊，就经常是这样的。 哎，对，经常这样。 哎，经常这样。 对，我们男左女右啊，在奔向第15年的时候，也希望哈倡导这样一种真正的男人对女人的关爱， 嗯， 对吧？都要向这个小随学习， 是， 对吧？你看小随从搞对象啊，从追求， 哎呦， 到这个结婚，目前看来做的还是不错的。 那是 啊，所以他说晚上回去呢，想做碗油泼面， 又是油泼辣子面。 对， 啊， 然后 这也是他拿手，我跟你说。 他从西安刚出差回来，是学会了吗？但是此刻还在等媳妇儿下班，也有很多特别好的男士哈。这个这么多年来，对妻子，尤其上夜班的妻子，或者下班晚的妻子哈，是关爱有加的，一定会去接他们下班啊。在这里，我们也是，所有的女性朋友们都谢谢，在这个时代里啊，这么有担当感的男性。 嗯。谢谢 你 们大家，你就是因为有这么多有担当感的男男女女们，才撑得起咱们这个节目的氛围。要不然的话，你说，朝三暮四的，啊，虎头蛇尾的，这都不是 拈花野草的， 对 啊， 这肯定都不是 吊儿郎当的， 嗯， 啊，这都不是我们希望的。 是， 尽管可能在成长的路上，我们都曾经有过对自己可能很迷茫，不太确定自己的风格啊，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那一半是适合自己的。 是， 但确确实实在成长的进化不断的修为当中，我们开始成为了更好的自己，对吧？ 对， 这几年我们已经很少听到失恋啊，痛不欲生， 嗯， 我就一定要爱他， 我听着这歌悬啊， 没有 要来失恋的了，是 吧？没有，这首歌是告诉你要出去走走 啊。好， 这也是代表着 节假日， 对，要放假了，是应该到大自然中去看看秋色呀。 月过后出现了彩虹，掀开被窝，终于可以出走，放松皱起的眉头，不再怀疑问是否有种这微笑，窗前抱外套 ，I'll go， 爱哭 ，I'll go go go， 不 决定会发生什么，会爱上大海或沙漠，随着肾上腺素出发，出发，走，走，走。 行囊，明天早晨的飞机或者火车。还是那句提醒，温馨的提醒，要注意好防护， 轻松愉悦的环境下也要做好让自己长假中安康快乐。 是的，明天就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了，然后今天呢我们也要结束第三季男左女右的收官夜，所以也想冲个业绩啊，一大段时间以来 以为冲个澡我们得先冲个澡 一大段时间以来我们也没有就是让大家在晚上很辛苦的点心心啊，或者是一定要到聊天室来。那既然明天放假嘛哈， 是 后天也放假， 是 不妨啊，很久以来从来没有到过聊天室的朋友，可不可以把我们的小心心点起来？有时候到一些购物的直播间，他们就一定会，新来的朋友啊，请加一下主播的关注啊，加一下主播的关注，哎，把这个小心心点起来。 ER 王小柏，他说 他到底是小柏还是小柏？ 哎，这张柏芝或张柏芝，你喜欢怎么叫嘛？你可能叫张柏芝的更多哈。王小柏，王小柏， 就是特别喜欢洗对象。他们家有两个像， 对，他说我像一办理业务的，而且是窗口的那种。他说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对，叶先今天晚上在直播间的照片，我说我给你照一张吧，因为毕竟是九月的最后一天了， 好，纪念一下， 让大家看看你啊每天晚上这个弹吉他的地方。 哎，我这个还不是老花镜，我这小花镜啊，小花镜 对，我们说从去年开始我和叶谦在直播间就已经不再并排坐了， 对、 啊、我们就两米、离远远的 分居了、 啊、对，这样的感觉就是彼此都安全， 是 啊，对，而且我觉得渐渐的我们还习惯这样挺好的， 对，这个也是特别容易出现在就是老夫老妻这个他们分房住 这应该是大家彼此啊都更加尊重对方， 是 啊，他更喜欢怎样就让他怎样、 嗯、 对吧，

一只手牵着手。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30号周四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是的，第二时段呢，大家也知道哈，一段时间以来呢，我们都邀请东城区的叶谦为我们现场弹吉他。 哎呦呦， 对，这个环节持续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啊。能不能撑到半年不一样， 反响还是不错的。因为昨天在追忆整个九月的印记片当中，大家其实想的最多的都是你弹吉他。 哎呦，那真是太爱了，我就是给大家增添一个轻松小愉悦，就没有别的想法。 不然你还想怎样？ 就是又不是很专业的，就是很就上下翻飞的这种弹奏哈，也没有练过， 已经很好了。然后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每个月哈都能够给大家留下一些印象很深刻的东西， 嗯， 我想这就是男左女右还能够继续以一个老节目的姿态带给你的新鲜感吧。 我还真留了个心，我把这些弹唱的这些谱子我都搁在这个咱的这个计算机上了， 保护好它。 以后就是随时打开以后，不但我能唱，如果有人就是有的嘉宾能抄吉他唱的话，他也可以用这个谱子唱，我都搁在这个计算机。 想多了， 那就我唱，以后我翻回来来回来去给你唱。 唱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回树叶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你不见了。深情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有唱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回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我吗？远光中走来你一身轻荡，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笑声中拂过几张旧模样，留在梦田里永远不散场。暖光中醒来好多 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个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在泪水里浸湿过的皱纹，常让我想啊想出神。 感谢莫文蔚的倾情演唱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为你弹吉他。下面是要为你弹吉他的东城区的野谦。 对，东城区的一把老吉他要响起来了。好。 Memories lie the corner of my mind, misty watercolor memoriesOf the way we were. Sketch the picture of the smile we left behind, smile we give to one another for the way we wereCan it be that oh so simple then? Oh, has time rewritten every line? If we had the chance to do it all again, tell me, would we? Could we? Memories may be beautiful andYet was too much painful to remember. We simply choose to forget. So is the laughter we will remember. Whatever we remember the way we were, the way we were. 真的不错哈，今天晚上这首歌是特别有意境感的。 The way we were， 这个翻译过来就是我们以前的样子，我们之前的样子。 真的有一种追忆似水流年的感觉，同时也是一起哈，像坐上了时光机，回到了九月的第一天。哎，一个又一个的夜晚，我们共同走到了30号，就是九月这班车已经到站了，对吧？ 对， 大家呢要收拾一下行囊，您要换乘10月的班车啊，还有2021年第四季的班车了。 嗯嗯，对，然后。咱们坐回来这趟车，我接着给大家再找找好的老金曲啊，好老金曲。 是在聊天室当中哈，也是掌声一片的啊，各种小手板的。 就是占了老金曲的光，并不是我唱的有多好，就是主要大家能听得进去。 过分的谦虚就是什么了？ 哎呦，弹得真好，刚刚我都被自己感动了。 我今天也是跟一个朋友在说一件事情，到尾声的时候说，哎，我说真的太棒了，我自己夸夸自己吧。 Let me just lie here, drown in your eyes, yeah. You made me sorry, this wasn't always. You make me hungry for your body, babeYou made me run down hospital hallways. You gave me life, dear, and he's got your eyes. I waited so long Baby, I did you wrong. Let's make up for the time we've wasted. You would wait by the phone every time I was gone. But all along, you are everything I have never been. I want you to make me better. And I've been wondering why you let me in. I want you to make me better. You made me stop and savor the moment. You made me laugh out loud. You do. You give me memories like time is frozen. You gave me a child. He's got your smile. And I sang a song every night I was gone about all the dreams I'm chasing. And I have been wrong with the things that I've done. Cause all along you are everything I have never been. I want you to make me better. And I've been wondering. 这是真正的弹唱高手啊，而且他还不是老是抄吉他，他被称为钢琴诗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James Brown 对艾尔顿·约翰之后呢，钢琴王子之后不，他不是他，艾尔顿·约翰也不是钢琴王子啊，钢琴王子是理查德，是克莱德曼那个。艾尔顿·约翰曾经被称为是钢琴什么人，我说实话我忘了，但是他也是以钢琴出家的。可是 James Brown 他就是被称为了钢琴诗人，一个 Billy Joel，Billy Joel 是钢琴男人。Piano Man 那是没问题的，因为他有一个歌曲就是 Piano Man， 就是着名于此，他就是著名于此。但是 Elton John 其实他是一直以来都在用钢琴来诠释自己的，他没得到什么名分在钢琴上。 明明我们聊的是吉他嘛， 对， 就因为这首歌哈，确实刚刚的一段时光里哈，大家所沉浸在的真的都是男人的深情，不管你在吉他里啊。弹出的深情还是 James Brown 唱出的深情啊？ 对， 我们体会到都是这个九月最后一个晚上的男人的深情啊。 深情是理查德克莱德曼是把深情搁在音符上琴键上了，我刚才就比人理查德更吃香一点，我还能动嗓子，我还能用嗓子给你深情。当然那我也深情不过原唱，原唱是芭芭拉史翠珊，芭芭拉史翠珊啊，这是最著名的，就是简直就是天皇，也是天皇巨星那类的那种爵士歌手。 而且听着你的弹奏啊，听着他们的演唱，就仿佛我们走进了一个真的大家喜欢的那种小酒吧，对吧？没有那么多的复杂的菜品啊，但是却是味道很上乘的，每一道菜哈都是可以做个一辈子的。 哎，所以你要问我，饿了很久了，或者是馋了很久了，想要吃什么？ 大吃一顿。 现在还真不是大吃一顿，现在像咱们这年龄啊，像我这个年龄啊， 不， 吃什么 带上我吧、 吃什么 不重要， 不重要，而且呢吃多少尤其不重要。吃的你看有很多那个私家菜馆或者精品菜馆，他其实他面对的其实就是我们这年龄段的人，或者再长一辈的人，因为他知道你没有多大胃口，可是你要吃一个精，你要吃一个精粮，他所以把菜，他那一盘子里边没有多少菜量，但是他弄得很精致给你上了。 那你到底想吃什么？ 私房菜啊，而且咱挑一家好的私房菜啊，他 就是你 不要量，要质。 就是对方给你所必他们安排好的所有的菜品， 对， 你都能够照单全收， 而且他一定是精心料理，一看就是被精心料理过。 明白了吧？上了岁数以后哈，喜欢吃独食儿了， 吃的比较独，就是 对，应该说是更要求我们说食材， 对， 就是他食材本身的一些原汁原味的东西哈。虽然你没有反问我哈，但是确确实实我不太太想参与你刚才的那个饭局。 怎么着，抡大羊腿去啊？ 我可能更想吃，既然大吃一顿嘛，就一定是你平常好像有点拘束啊，觉得吃怕胖啊，或者说也没有办法让自己肆无忌惮。如果这样的话，我真的觉得碳水的快乐，这个谁都无法就是推掉，对吗？ 直接领我去主食厨房啊！ 我就觉得下饭的菜，就是我这个确实有的时候说这句话，可能有很多不了解我的人哈，会说一百斤也叫胖？哎，我一百斤的时候都是小学初中的时候了。但你对于像我等哈，以前从来没有胖过的人啊，如今到了这个三位数之后呢？确确实实是很控制饮食，就没有办法。我以前非常喜欢吃米饭， 我们 东北人嘛， 我们都是离不开碳水的动物，其实是这样的。 很多的快乐是碳水给的， 对。 但后来我就极力的克制自己，一顿只吃一碗饭，就是而且就是小碗饭， 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取， 就不让自己像以前那样甩开膀子吃哈。 哎，吃不要紧，别多吃，什么东西也都是不能多吃的。但是你这个不吃也不对，就是少吃，很少的吃一点就完了。 我们叫一个月给自己安排一天 happy day 啊，这个 happy day 呢，就是可以大吃一顿， 手擀面条吧，面条夹着烙饼，就是馒头吃吧。 我还真的是米饭控啊，我就特别想吃点下饭菜。这个时候啊，我觉得湖南菜。湘菜 啊， 我还真的很想就是点一桌， 哪怕是 你发现可能我们不太地道哈，就是我觉得湖南菜就是把很多调料其实都可以一样的做法， 咸辣酸， 小炒牛肉， 对， 对吧？小炒肉啊，什么萝卜干腊肉啊，在一起它那个调料其实切的都很像嘛，虽然味道。哎呀，你觉得其实每一道都是差不多，但是都觉得香，真的像香菜的这个谐音一样，就是香。 对， 如果可以大吃一顿的话，我想约我的姐妹们啊， 不辣着他们了吗？ 哎，而且香菜里面有一道就是现在大家可能也都经常会点到的 剁椒啊， 肉汤泡饭， 哎呦， 肉汁泡饭， 那你就剩吃饭了，那就。 就是一般的有的餐厅，它就是用锅给你上来，就纯电饭锅拿来，肉汤泡饭 是。 哎呀，我厉害的时候曾经一个人吃了一锅。 你不是，你是吃了一锅汤啊，是吃了一锅饭的。 它就是拌在一起的嘛。 我的个天哪，好吧。 所以我觉得香菜是我特别想大吃一顿的，就是把所有的什么小炒牛蛙 过瘾， 荷包蛋、雷椒盒，还有什么， 对，没错没错，炒猪肝什么的都是辣辣的香香的。 我突然想说雷椒，就是那个长豆角和茄子、 对、酸豆角 都很好吃、 臭鳜鱼也算吧， 对，都算。 喝太多起不来之类，到底理由总是有太多，时间浪费在上网游戏之间，难得假日星期天，何不骑着单车去看看河岸，夕阳很美，不要再睡。兰花大来，夏天皮肤特别黝黑，远方几个辣妹，浓妆艳抹朝阳溪水、飘忽在平静海面， 那只空空没所谓，一只海龟。有点不想回台北，幻想退休养老药，在花莲买一块农地，养鸡种田。唱一把破吉他，流浪到天边，任何事都为别人，自己摆在最后面，来一次远走高飞，再犹豫就别后悔，这期不如就今天，拜拜不如 Monday， 肩上一把破吉他，流浪到天边，流浪到天边，流浪到。 哎呀，会弹吉他的男生多帅啊，可以拿着一把破吉他就流浪到天边。 而且你我特别喜欢的就是里边他是用木吉他贯穿整个歌曲的，你他不像说啊中间来一段领奏啊 solo 啊，他就要弄一个电吉他叉就上来那么造一段，不是，他其实木吉他那个独奏起来，木吉他就是领奏起来非常有魅力，他的那个 solo 是非常有魅力的。 对，来自永远都有少年感的张震岳， 是， 对吧？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提到他的时候总会想起他演的一些电影啊， 他的影视剧的作品就没有过正，就是他不是正那个，不是说不是正角，他就是老是演那种反派，特别有意思。 对，后来当他唱歌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哈，就是这个人物形象和这个声音啊结合在一起之后，但确确实实每一次听都能够感知到特别浓的真诚。 对， 就他唱歌的感觉就是那种，好像对于这个时代或者说。没有经历过那么多沧桑， 他还是艺能还是很强的这种艺人啊。 对，好，现在时间21:54，这个时段呢还剩下一点时间，我来看一下聊天室当中，因为今天我们说哈，毕竟是一个月的尾声，也是第三季的尾声，我们想知道一下到底有多少人在听男左女右。大家如果刚刚来的话呢，可以吱吱一声，还可以让我们的小香小心心飘了一下啊。刚才有位听友哈，他很可爱。我不是说咱们这个冲一下这个，冲一下销量，冲一下这个业绩哈。 对。 但是他听了一个缺业绩，这个 你们缺一下业绩吧。 Amanda 人说，丽谦儿，各位男左女右，晚上好。 你好。 好久不见，我现在休假在老家，听着节目。虽然每天我会听，但是没有怎么在聊天室里聊天，我比较忙。今天丽姐说缺业绩。不是缺，是冲一下哈， 冲业绩。 他说我就来了，我加油，一定会点小心心的。谢谢大家这么多年来支持这档节目啊，让我们也得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就是明年2022年，我们将继续会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1点陪伴大家。 是， 你知道每一年到这个时候哈，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答案里，其实真的有大家太多的功劳，因为我们是真的看数据 啊，对。这个数据跟你们是离不开的， 对，数据会决定这档节目它有没有必要再延续下去，如果没有的话就要重新的安排一些别的，如果说觉得是在边缘的话就要重新的竞标。 对， 就这档节目就要拿出来，作为老节目呢，你要想想什么整改办法，如果说新的人想竞争的话，也是可以同台竞技的，就是这样啊， 没错。 所以这十四年，我们每一年，当然就是因为大家的支持，让我们的数据挺漂亮哈，所以我确确实实在这十四年中，可以有一点傲娇的说哈， 嗯， 我大概好像就进过一次还两次。 进过哪儿啊？ 就是竞标嘛。 啊，竞标啊， 就等于你没有免标嘛。 嗯，吓我一跳。 没有， 我想要捞你去呢。 合法的 啊， 公民 啊。所以每次我都觉得，我从一开始的就是插科打诨啊，玩闹调侃啊，后来变成我发现 你也有责任感了， 是善行。其实最后我归总到一起是一种善行，就是特别特别充实的善行。 我能带你做坏事吗？ 对， 这一定是有使命感的好事。 是， 就是我们要陪伴大家，就像这首很经典的歌曲一样。 对，所以我们要修复自己，修复我们整个的环境，修复自己的心灵。 Heal the world。 会上的朋友一起唱。同时这个时段也要在这首经典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第三时段会有暖文章和冷笑话，这都是第三季我们将听到的最后一篇 喽。Sorrow. There are ways to get there. If you care enough for the living, make a little space, make a better place. Heal the world,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for me and the entire human race. There are people like you.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金秋送爽，万里河山披锦绣。9月29日至10月7日，大师名团奏响华彩乐章，明月交响再现峥嵘岁月。田沁鑫指导两部作品同期呈现，歌剧《长征》礼赞伟大历史，话剧直播开国大典聚焦难忘时刻，喜剧佳作点亮假日，陈佩斯指导阳台欢乐归来，好戏连台，艺术之旅喜迎华诞。 快看，金秋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以上为广告时间。 乐福珠宝30周年分享爱，一起很开心。即日至10月10日，惠顾计价黄铂金首饰每克减30元，镶嵌 K 金首饰减20%，更多惊喜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相濡以沫，男左女右。 知觉就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0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九月最后一个晚上男左女右第30段。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是过了今晚啊，我们将会迎来全新的10月，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同时呢，我们也将开启2021年的第四季。 是第四季啊，就是3个月啊，您好好过好这3个月， 收工， 新年了就 收工啊。这里呢，我看到一位听友在聊天室里发的，其实真的好久都没有看到遇到问题的听友了，就是他。自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是， 我也希望此刻在聊天室的小伙伴来帮帮他，我和叶谦呢也给他一点个人的小小的意见哈。如果是我们的话会怎么办？这位用户呢，他说他现在特别难受哈，因为和女朋友交往了半年多了，女朋友哪儿都好，他也非常满意，我是100%的付出爱他，但是呢，他有家族的遗传病，所以家里人和身边的人都不同意，说这会拖累我一辈子，我不想伤害他，不敢说出来，好难过。现在这个女朋友打电话给我，我也不敢接，我一个大男生现在哭得好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先别着急，别哭，哭呢肯定是会降低解决问题的这个作用，所以你先别急到哭哈。一呢，我是觉得遗传病嘛，它有各种各样的。你愿意跟大家谈谈吗？你的女友是遗传的家族的哪方面的？比如说，咱们打个比方，就是说她可能是就是在生育问题上的，或者是在其他问题上的，精神问题上的，你愿意说的话，你可以聊一聊。第二呢，就是咱们总体说一下，我觉得你现在呢是处于一个你不想也不敢接他电话的阶段了，这个阶段正好是考验你到底能不能，就是说愿不愿意，还能不能跟他在一起的阶段了。这个就是已经体现出来了，直接体现出来在这个阶段了。 我的意见是，不用去考虑其他，但也不用去刻意的要在此刻得到一个什么结果。如果你现在不想接他的电话，那就不接。你们就淡淡的淡出，如果淡出一段日子之后，你依然觉得生命当中这个人对你来说他还是有影响力的，他还是对你有相当大的一个，你觉得生命当中不能失去他。 是 我们常常说，有的东西你只有把它扔出去，他还会再回来，这个东西才真正的属于你。因为感情的问题，你放心，所有人给你的答案都不能决定他真正的走向。 对， 就算你身边的人告诉你这样那样，可是你的人生最终是要你来承担的。你想想这个结局，无非就是你们在一起了，后来发现这种疾病你其实不能接受，可能会影响你的下一代。 对，这就是我说的，我跟这个韩丽意见很相似，就是我说这个阶段已经出现了，那么你是能，也就是说你能接这个电话或你不能接这个电话，就在于这个关卡了。你接了，然后你们能在一起，你们怎么都能在一起，因为你最终你会接这个电话。但是如果说你现在你横下心，你也觉得我可以不接这电话了，我可以按照家里人的期望这样走下去，那你就算能接，你也会逃避，你也就不接了。那就说明你们两个人，你跟他的这个关系啊，半年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啊，你是可以离开他的。这个说的比较冷酷啊，但是还是要这么说给你。 对，而且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从哪一个方向和角度知道了他的这个情况，是他正面告诉你的，和你就是以一种很坦诚的方式和你交流，你是否能够接受，希望你给个答案，你没有给出，还是说你听周围的人啊，或者说你对这个病到底有多少的了解。 我觉得两个人其实起码，你知道女人其实在这个阶段里她特别讨厌，或者说她现在没有底的一点就是她不喜欢你不跟她对话。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男人都不愿意面对的事情。 对， 就她总会低估女人的这个怎么说呢，女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你们男人总觉得女人在这个时候她是不清醒的啊，她是胡闹的，她是胡搅蛮缠的。其实我觉得你的女朋友能够给你打电话，说明她是一个，我觉得还相对来说在这个阶段上是比你成熟的。 她可能还不知情吧，不知情你的家人的这些反对的意见，可能 我觉得是个应该说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成年人大概都会知道这个问题。你既然有这个问题了，你不能让别人去理解你，你知道吗？有很多东西你要把这个观念先扭转过来。你就觉得比如说我是你女朋友，我不能要求你的家里人都要理解我，因为这件事情是我自身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放弃了我应该接受这个事实，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因为我而引起的。 嗯， 所以我会接受任何一种结局。这就是我常常说的，每一种选择如果你能做到祸福自成，这真的是成长的一个递进阶段。 是是，你我说的这个不接电话与否啊，是一种状态。我不是说你真的不要接这个电话，只做这种决定，你无论怎样也是要接这个电话的，因为你无论怎样也要跟他说清楚。 嗯、 对不对？ 对， 电话这，我是只是打个比方，就是说你心里边还能不能接这个电话，是这感觉。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哭得这么难过哈，首先这个听友还是很深情的， 对。 另外年纪不大， 而且 我觉得应该不到25岁。 对，他说的这个女友的病啊，他也说了，叫做肝窦状合变性。肝窦状合变性略微了解一下，确实病就是发病的时候会很严重，是吧？会出现舞蹈样的动作，肌肉肌张力这个障碍之类的，出现震颤、吞咽都困难之类的，就是这种流口水什么的，可能都会出现，就是病起来是很严重的。因为你知道这种可能引起肝硬化和几个基底截区的这种脑部病变都会有的，所以这个确实很严重，确实很严重。嗯，肝窦状合变性，大家没怎么听说过这个病。嗯， 对，所以首先我们觉得这个女生还是很真诚的啊，至少没有隐瞒。和你讲这个事情呢，也是希望你知晓，在知晓情况下呢，你来做这个决定。嗯，刚才你也说了，她什么方面都好，有时候人生其实是用自己的所有的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那部分的不好你能不能接受，对吧？ 是， 朋友都是接受你的好，接受你不好的是家人，是真正离你最近的人。 嗯， 所以我的建议是你先跟这个女生就把你的真实感受说一下，就是目前我遇到了一些我没有办法想通的事情，可不可以给我们彼此一个月的时间。 对，如果她的遗传病障是你们之间的障碍，那么你这个电话就是在心里边你可能已经挂断了，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他不能形成障碍，你仍然爱大于一切，那你这个病又有什么呢？对吧？这个病你就要照顾他的，你生来可能就是要跟他一起度过这难关的。嗯， 对，当我们看到你在这里求救的时候，其实知道你是个重感情的人，但同时在年纪还不太大的时候就有这样的问题抛到你的生活当中，确实对你来说是一个大的难题。就换到我们彼此身上，我觉得都是要看你爱的程度， 是 还是要看爱的程度。那现在半年其实没有办法来决定这个爱的程度的，那不妨就用时间，我们先淡出这件事情，回到各自的轨迹当中，看看时间和命运究竟把我们能够推向哪一面。 嗯， 这不是消极，这是要冷却。 女孩子是坦诚的，是勇敢的，不然你也不会知道这个事情，是吧？是她自己跟你说的这件事情，而你向家人和朋友说了这件事以后，却给如果让女孩子知道他们的意见，会是很凉的一盆冷水，对不对？是这样的。 我觉得女孩子应该有这个心理准备，因为其实她心里也不好过。谁也不想有这样的人生，没有办法和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 嗯， 但可能命运就是要让我们去找那个，即便我们伤痕累累，即便不够完美，但是还有一个人愿意告诉你没关系。 Heal the world， 治愈全世界，愿天下人均无病，愿一切病均得愈，愿一愈即不再得。 所以真爱为什么伟大，就是因为它可以

老探 啊，老探是 单 身的 啊， 是单身，是单身。 这单了多少年了？节目多少年就单多少年？ 不好说，不好说。 来，该讲冷笑话了。你 好吧，好吧，冷笑话是这样的：你姐 姐 韩美那天呢，抱着咱的小侄儿啊夜来香，抱进浴缸。哎呀，小玩意儿特可爱，给他洗澡啊，夸搁浴缸里，哎，小玩意儿开始扑腾，噼啪啪跟那扑腾，然后一边扑腾一边说：“妈妈，妈妈，我问你一问题呀。”然后说：“你说吧，我是你亲生的吗？”你傻孩子，你当然是妈亲生的了。那你爱我吗？当然啦，妈妈爱你啊。那你开那么热的水，是想把我烫死吗？ 好的，东城区的叶谦讲完了冷笑话，也弹完了吉他，该我的暖文章了，这也是这一季的最后一篇暖文章了。我没有开话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最后一篇暖文章，九月最后一篇暖文章，题目叫《九月再见，十月你好》。今天是九月的最后一天，我们即将迎来飒爽的十月。在这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愿你能深耕自我，不断精进，奔赴下一场山河。十月，愿你心怀感恩，做一个温暖又善良的人。看过一个故事，两个好朋友外出旅行，一个人不小心踩到沼泽，另一个人不惜一切地救起他。被救的人捡起地上的石头，在上面写道：今天我朋友救了我一命。朋友疑惑，为什么要把这句话刻在石头上呢？对方笑着说：当朋友有恩于我，就应该把它记在最不容易消失的地方，风吹雨打也不能忘记。草感地恩，方得其葱郁；花感雨恩，方得其艳丽；己感彼恩，方得其壮大。我们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当你遇到紧急情况时，别人扶你一把，这份感激会不自觉地刻进我们的脑海里，日后回想起，心里会泛起温暖的涟漪。下次他人身处紧要关头时，你也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拉对方一把。每个人的一生好比一根蜡烛，看似不经意间散发的光和热，都可能照亮和温暖他人。这是生活赋予我们的智慧，也让我们在寻常的日子里成为一个温暖善良的人。十月，愿你保持乐观，做一个明朗而有力的人。人生在世，少不了喜怒哀乐，如果遇到一点困难就郁郁寡欢，自我消沉，那么结局只会越来越糟糕。反之，如果一个人在逆境时不轻易退缩和颓废，而是想着如何冲破局限，那么他的人生就有可能迎来新的转机。朋友阿木给我们讲过他小时候的一次经历。有一天，阿木和他爸爸在草原上迷路了，阿木又累又饿，不想走了。爸爸从兜里掏出五枚硬币，把一枚埋在草地里，其余四枚放在阿木手里。爸爸对阿木说：人生有五枚金币，童年、少年、青年、中年、 老年各一枚。你现在才用了一枚，你不能把五枚都扔在草原里，要一点一点用，每次都用出区别来，这样才不枉这一生。世界很大，多出去走走，多看看，不要让你的金币还没有发挥作用就扔掉了。在父亲的鼓励下，阿木振作起来，终于走出了草原。长大后，阿木也时刻牢记父亲的叮嘱，成了一名优秀的船长。人生是一个不断挑战自我的过程，不要因为一个不如意就心灰意冷，自暴自弃。没有人生活在过去，也没有人生活在未来，重要的是今天的你要学会拥有一颗乐观向上的心，即使前路艰难，也要在心里找到一盏照亮自己前行的灯。十月，愿你不断学习，做一个上进而坚定的人。同事小林是我们公司的销售员，每天都会被分派相应的任务。当其他同事早早完成工作，回到公司看剧聊天时，小林总是最后一个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觉得自己初出茅庐，应该多花时间学习业务知识，提高业务能力。每跑完一单，都会做客户回访和笔记总结，以便日后跟进。每个周末还会去公司的图书室查阅资料，边记边看。前不久公司要竞选一名销售组长，销售部全员参加，最后小林脱颖而出。有人说学习永远不晚，人这一辈子能让自己变得优秀的最佳捷径，就是保有一颗不断学习的心，制定一个学习计划，每天挤出时间去学习新知识或精进己有的技能。长期深耕，你自然会比别人成长更快。那些在自身所学领域内发光发亮的人，并不是因为天生如此，而是天天如此。2021年还有最后三个月，愿你温暖善良，不负韶华，把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精彩。愿你明朗又有力，上进且坚定，所有的惊喜都如约而至，所有的美好都与你环环相扣。 翩翩秉烛夜游，午夜星辰私奔走，只有爱你每个结痂伤口酿成的陈年烈酒，入喉尚算可口，怎么泪水还偶尔失手，要你细看心中缺口，裂缝中留存温柔。此时飞草长，爱的人人在路上，我知他风一见尘土，今日目不上，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此刻已皓月当空，爱的人手捧星光，我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感同身受给你救赎热望，直到你不让星光加了一点彩虹，让樱花偷偷吻你额头，让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此时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我知他风雨兼程途，今日目不上，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皓月当空，爱的人手捧星光，我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感同身受。 伸手给你救赎热望。此时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我是踏风雨兼程途经日暮不赏，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此刻已皓月当空，爱的人手捧星光，我是踏乘风破浪去了远救赎热望，知道你不能，还要你感受，让星光加了一点彩虹。当樱花开得纷纷扬扬，当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好的，今天晚上的暖文章就是这样的哈，让我们用这样的一篇文章来告别九月啊，迎接全新的2021的十月天，也就是最后一个季度了。 对，九月真的过完了，看，就像我每天晚上不敢相信10点钟就这么就过完了是一样的，马上就11点了，是一样的道理。 对啊，这个时间过得确实有点飞快。 对。 那我们就转个身，刚刚我也在聊天室中又看了看大家对于刚才那位朋友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同时这位朋友呢也写了很多他内心的感受。我觉得事已至此哈，就是有时候自己想呢可能只是一个单纯的一面，当大家的信息汇总而来之后，你又下的那个决定或者说你的一些内心的想法其实很真实。 嗯， 我觉得既然你已经想这么通透了，这么真实了，那其实就按照你内心的想法去做决定， 对， 也没有什么，我觉得没有对错可言，就是你的选择可言，对吗？我们转个身，第四十段。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青春的声音是冬奥赛场上的助威热浪。 我们是冬奥场馆播报员。 赛场解说带您看懂比赛。成绩播报让您热情欢呼。 女子团体追逐项目世界纪录为2:50.76，全国 四队完成超越，再次回到领跑位置。 最后一圈，加油加油！ 青春的臂膀为冬奥赛场保驾护航。 成绩单我来送， 场馆清洁我来做， 需要翻译来找我， 座位在哪儿请问我， 颁奖仪式看我的。 青春的身影谱写出冬奥赛场的风华正茂，青春正当年，冬奥展风采，一起来吧年轻人。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感受我们原来 是啊，真的是很难相信，就这么快，时间就到了北京时间22:31:35，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已经到了周四，九月份这个第三个季度的最后一次直播，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绕啊！ 明天还有直播， 但是你不用来啊。 对，我不用来，是。 你想来吗？你不用来， 明天打11的嘛、 哎。过节就好好过节，好吧？ 对。 22:31:5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来到九月最后一个晚上，也是最后26分钟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都在这里。还是放一次这个歌吧，每次到九月结束，这是我的老传统了，来自 Green Day 的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The innocent can never last.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Like my father's come to pass, 7 years has gone so fast.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Here comes the rain again, falling from the stars, drenched in my pain again, becoming who we are. As my memory but never forgets what I lost.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长长的路上，我想我们是朋友。如果有期待，我想最好是不说。你总是微笑的，你总是不开口，世界被你掌握。月亮绕地球，地球绕着太阳走。我以为世界是座宁静的宇宙，今晚的天空有一颗流星划过，在预言着什么。在无声之中，你握起了我的手，感觉整个黑夜在震动，耳朵里我听到了心跳的节奏，星星在闪烁，你怎么说？我怎么感觉整个黑夜在震动，耳朵里我听到了心跳的节奏，星星在闪烁，你会怎么说？你已经有他，就不应该再有我，世界的全却没有力气怎么走。 五月天，纯真。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哈，所以在九月的最后一个晚上，即将迈入十月天的时候，听两首五月天的歌。 两，你这做算术呢，做加法。 冷不冷？ 行，还行，加法也行。 其实我们除了在送别这个九月哈，也是在送别第三季啊。第三季它其实是温度上最高的嘛，对吧？ 是， 而且起伏也很大，大家经历的事情也很多，甚至这个第三季哈，我们看了奥运啊，还有。有三个像太空啊出差的宇航员， 是 种种的事情哈，都让我们体会到了这个季度有许多难忘的事情。 对， 我们只愿2021的第四季哈，我们继续能够国泰民安。 冬季 啊， 冬季 就是冬天要来了。 对， 确实哈，这个过了十一之后，当我们再上班的时候，就发现气温开始逐步的走低了。 是 啊。 但是这个十一假期这几天呢，天气还是不错的哈，大家有时间呢也可以走一走，最重要的是要好好的陪好你感到很重要的人啊，家人啊，朋友啊，想见面的人啊，都能够在这七天里完成。 嗯， 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话题啊，也得到了朋友们啊发来的很多的图片，包括我个人哈，刚才也在，我喜欢从一号，就是当一个月过完之后呢，我就会到我的相册里去看一下一号，九月一号开始我拍的照片，哎，这个月我都吃过哪些，在那一刻我非要拍一张照片记录的美食啊，刚刚都在聊天室里抛出来了。 美食，我刚才想了一个，就不是那个，你既然你想来一个痛快的哈，当然咱俩都已经说完了，我说的是私房菜精，就精美的，你说的是湘菜哈，还有一个我觉着真正痛快的是看大家聚在一起吃，比火锅还要热闹的是什么？比火锅还要热闹的，围坐在一堆人。那个就有点散了，其实是 铁锅炖， 其实是烤全羊、 哎、 这个必须得是10人20人在一起才能 巨大无比 剧情的一个聚会，然后特别特别欢快， 人少的一般就吃烤羊腿嘛， 那就是少一些了、 哎、话说我2021年还没有吃过呢 烤羊腿 啊没有吃过，但也没有那么特别想， 那你已经功德无量啊，没问题的、 不不， 为自己的这个健康着想， 不是说吃不上，而是好像没有那么强烈的想法，就为什么我们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它其实就是你特别强烈的想法。我们老说想吃什么，就是身体里缺什么了。 嗯，是。那你缺辣，你肯定缺辣呀。 你要说辣吧哈、我觉得川菜可能更辣，但是我觉得可能是缺那种米饭拌着菜啊，就是很下饭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还是湖南的菜辣，湖南湖北的菜辣。 没有，我还是觉得川菜辣。 川菜麻辣麻香，然后这个。湖南菜是真辣，然后你要再往那个云南走一走，你就知道有多辣，特别辣的也有。 有很多朋友都这个提名火锅啊，还有烤肉。我们有一个群，就叫循环火锅烤肉群。就我们只要一句， 你还下不了宴席了是吧？还循环着烤。 后来他们说冷面要有一席之力啊，后来我们就叫循环烤肉冷面火锅。 我天哪！ 哎，就是我们四个在一起就没有吃过其他的东西， 就是这几样东西来回换，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说，哎，我们去约个什么下午茶优雅一点的哈，或者是我们这个吃点什么，其他的贵州菜啊什么的，没有。就真的没有，就每次都是火锅烤肉冷面， 其实 还吃不厌。 其实你就是对味觉还是喜欢重口呗， 气氛， 对，喜欢气氛，然后重口。你比如说，你说实话啊，你喜欢的这个菜啊，就是辣嘛，辣它跟味觉没有一丁点关系，没有半毛钱关系，辣是痛觉，你记住了，辣你就是越辣，其实你就是越疼，越疼那是属于痛觉，根本不是你的味觉跟嗅觉。 烤肉辣什么辣呀？ 烤肉不辣，但是香菜是确实辣。 这个问题我表示质疑，因为我吃的香菜我都觉得还好，因为没有吃那个最辣那款 啊、 其他都很好啊。不管是什么，都希望大家在这个十一假期即将迎来的七天假期当中啊，都能如愿。啊，你想大吃一顿的，起码吃上一顿、如果多顿的话就更好了。另外呢，也是我们说天气凉了嘛，哈，多吃一点啊、增加一些热量。 是。 啊，还有就是情绪容易低落的时候，食物真的有疗愈的功效啊。 Rainy days and Mondays. Sometimes I'd like to quit. Nothing ever seems to fit. Hanging around.Nothing to do but fr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Well, I've got the used to call the blues. Nothing's really wrong. Feeling like I don't belong. Walking aroundSome kind of lonely cl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Funny, but it seems I always wind up here with you. Nice to know somebody loves me.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啊，这是我今天晚上也是九月哈、啊、带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了。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哎，我那首可就没时间了， 哎，不能了， 我就快点放吧，一边放咱们一边跟大家这个说一说。 对，时间已经不允许我们在九月的尾声讲太多了，所以我们要谢谢大家在聊天室中啊播出的这么多图片，以及今天晚上。已经真的很不错，九月哈，我们都没有上过20万呢。 对， 今天晚上就上了20万。 哇，20万了呢。 对，早年间想想我们起步都是40万的。 是。 哎呀，不小心凡尔赛了哈。但是后来呢，大家都知道哈，这个热情它一定从3个月之后会有一个平稳的过渡啊。 对。 就像恋爱的最初嘛，我们都会这个每天很兴奋。渐渐的如常的日子里，大家都会回归到本来的模样， 对 吧？对， 本来的清淡一些的才是最真实的哈。 是，今天晚上愿所有参与节目的还有给我们留言的小伙伴们啊，你们全新的十月天都会相当的顺顺利利。当然没有给我们留言的朋友，也愿你们在各个角落里哈继续的拥有你们想要的生活啊，过得快乐。 对，提前祝大家十一长假安康快乐吧。 怎么住的那么不踏实、 那绝对的、 不坚定呢、啊、 那这个东西，这个肯定是要轻松愉悦的来祝贺的、 啊、总而言之哈，明天晚上会直播，之后的日子就有一段啊，我们都要放假，好好的放松一下，别去想那些暂时给不出答案的事情，交给时间啊，时间真的是最厉害的。 是，好了，这首歌来自 Coldplay 的 Yes， 放假了 Yes， 送给大家，晚安， 十月见。